少个毛病就唔会难克服啦。 断恶修善，要知道下手处。孔夫子论仁就系仁爱啦。讲到先难，下边咧就举几个例子嚟讲明。 必如江西书庸，写二年仅得之束修，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。 必是必定，这个是一个好好的榜样。难行能行，难写能写，修原本是干肉，束是一束，一束没有多少条干肉。古代做学生，每逢过年过节送给老师的一些微薄的礼物来的，礼不能缺。以后凡是学生对老师的供养，通称为束修，不一定都是干肉的。咁古代教书嘅所在都称为私塾，学生嘅人数唔定嘅，有二三十个人就相当多㗎喇，少嘅呢只有十几个人。 所以老师得到嘅供养相当微薄。 因此两年嘅积蓄佢能够拎出嚟代偿官银而全人夫妇。呢个係好唔容易做到嘅，江西书老先生做到啦。 与邯郸张翁写十年所积之前，代元赎银而活人妻子。 一个是写两年的待遇，一个是能写十年的积蓄，都是赎官银。这个就是欠了公款或者是判了刑罚坐监，拿些钱来赎救济陷于苦难的一家人。 皆所谓难写处能写也， 因为人在世间必须依赖财物生活的， 所以写财是一件好难的事情， 尤其是将全部的财物都写尽了，咁真係好唔容易嘅。呢、这个就係向先难处做，就係克己啦。 如镇江近翁，虽年老无子，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伦，此难忍处能忍也。 镇江过去系江苏省会，近老先生年老无子，以前呢有娶妾事嘅习俗嘅，再娶一个嚟传宗接代，这个是人伦之大事来的。那么邻居屋企呢就有一个女子年龄好小，送来给她做妾侍。 因为年龄相差太悬殊了，她不忍心再送她回屋企。 虽然她没有仔，她也觉得无所谓，总不能够耽误人家一生的幸福的。这个呢亦是难忍处能忍。 故天降之福亦厚， 有这样的善行必然有善报，一定是有善果的。 凡有才有势者，其立德加义，义而不为，是为至报。贫贱作福皆难，难而能为，斯可贵矣。 这个就是难而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要把握修善积德的机会。机会如果失了，以后想做都没有缘分去做的了。财富不能常保，人的运五年一转， 亦即是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，亦有最坏的五年。 好运如果是在晚年呢，才是真正的好运。如果五年最坏的运在晚年呢，那这个时候体力衰退，困苦艰难，那就很可怕的了。 所以少壮的时候有福最好能够写，奉献给社会大众共同享受，写了之后命里面仲是会有的。 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年轻体力仲够的时候，福报来的时候，我不去享受，那就会将享受福报延后了。不好的我先受了，好的留到后面，后福就好了。 所以一定要知道收晚年的福报。 那我们学佛的人更应该要知道收的是什么。 收的是临终时候的福报。 临终时乜嘢福报呢？冇病痛，自己知道几时走，坐住走，企住走，知道去边度，咁先至系福报。 而世间人对呢一件大事往往都疏忽咗，学佛嘅人应当时时提醒自己，有福要让大家享，咁福报就殊胜啦。 有势就系有地位，有权势，有权积得好容易。帮助别人往往是轻而易举的事，